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 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呢，还是可以给一些传统文化带来一些补充，或者说他们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某些传统文化。下面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范玮琪《因为》。 仿佛偶像剧一样，觉得我们就要发生些什么，总在回家时候不知所措，可是再见刚刚才说过，有一种想要拥抱你的冲动，想静静看着你的笑容，让你藏在怀中，直到我每天的尽头。因为想一个人而寂寞，因为爱一个人因为等一个人而折磨，因为想一个人而解脱，因为爱一个人而宽容，因为有一个梦而放纵，因为等一个人而漂泊。

关上了自己，流泪也是多此一举。好久好久，假装已经忘记，已经放弃。 这样的距离不美，距离不再美，忍不住不断去想你。 这首歌是刘若英加上光良，好久好久。继续来听魏如萱，娃娃变身成魏如萱之后呢，变得有一点点自我，甚至你听起来有一点点自闭，但是偶尔呢还是流露出女生的样子。这首歌叫做香水。气如素并不少见，但是这真的能够唱到连听歌的人都感觉如气如素的呢，可能也并不算太多见。下面陈慧娴 与泪拥抱。 雨停了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泪，风停了，你才发现泪已枯萎。那风中的等候，在十字的路口，为你落一道甜甜的影子。梦醒了，我才发现原来是醉，我醉了，你才发现心底伤悲。当风雨不远去，那淋湿的勇气在十字路口化成了后悔。像从前， 我狠了心，走就不停。 是夜空的星星，存在却难以靠近。也许不应该想太多，面对爱情谁都没把握，让心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歌曲叫怪我太年轻。我们常常会把很多问题推脱给年轻二字，或者推脱给我们还小还太单纯。下面的歌呢叫做我的快乐时代，来自陈奕迅的作品。这首歌呢是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。我想呢，如果有机会陈奕迅重新录这首我的快乐时代的话，应该会比当年更加的有感触。但是呢，过去留下的这些东西就全部都是成长的纪念。快乐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存在，又因为什么而消失呢？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，让我记着有多高兴，让我有勇气去喊停，没有结局也可即兴，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，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，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，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，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，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，让我信自己的真理，让我有个永远假期， 让我喝睡也可嬉戏，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，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。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，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，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，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，愿我可 下面的歌曲来自胡瑶，叫《为了遇见你》。这首歌呢，另外一个版本是来自胡瑶和张杰一起的合唱。我觉得这个歌当中呢，有太多期盼的成分在，所以呢，在听的时候呢，忍不住都要探头去看看远方，到底是不是有一个你期待当中的人正在向你走来。 浩瀚星海中，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，我好触摸。茫茫人海中，我与谁相逢？你眼中的温柔，是否一切都为我？为了遇见你，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你。